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再次围绕着我，

依然十里怪途百年孤独，一别黯然一顾，起来两行披星百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 No. 只想与你永远平 亲爱的。

我也不会给你刘坤的电话号码。我想和你一样臭不要脸，目镜和表情都挂在脸上，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。他也可以， 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。

一颗苹果陈学文，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。 Listen， 你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？出门要豪华车或随缘分，幸福或许是诸葛，三顾也不见得成。该忍，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满分。You say why， 爱让寂寞像永恒。And why， 爱像过客不闻不问。Oh why， 爱似乎总不贴近灵魂。Listen。 小孩在门前唱着歌。

再起身回眸，黑色加点黑色，归不上归，不必遮遮掩掩，

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.